此的舍不得，虽然舍不得，但我们还是会放手。我们不可能依赖叶哥的抚慰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世界中。我们要去安排我们今夜自己的梦。 不会

面向大海，丢一个瓶子，默写的诗飘向你的城市，面向大海，丢一个瓶子，默写的诗飘向你的城市。 我是一名普通的保安，今天是早上当白班，我这刚工作完，我这做很辛苦，但是也很磨练人的意志，我很热爱我这份工作，当然我还希望充实自己，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我就很想对我家乡的女朋友，说一声那个我很想她，希望她能等着我，我赚够钱了就回去。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，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，早已轮回。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，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。分手伤是已无所谓，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人自醉，因为回忆总是美。 绚丽的颜色，在静静的夜里尽情绽放吧。

季节就换了， 你脚下度过的事，记忆中的每一个字，变成心里面的一种固执，让眼睛随时会潮湿。要我诚实，爱脚下度过的事，阅读着多迷人的字，后来才明白了别的意思，永恒是最难。 在爱情的夏夜，埋葬我的心灰。

伴着我。